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家装红五月，聚会来袭，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周周抽 iPhone 7，抽免单大奖，累计13%现金返还。5月10日至30日，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成、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959资讯快报。 5月23日，中国供销集团中和联投资公司董事长刘勇一行来到涿州市，就项目合作有关事宜进行考察洽谈。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陪同，有关单位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陈宇、李庆杰陪同刘勇一行，听取了规划局负责人从本市的区位、文化、基础设施、交通、产业、规划等方面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所做的简要介绍。刘勇介绍了公司概况，双方就项目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座谈。近日，涿州市部分离退休干部齐聚一堂，召开迎接19大建言献策座谈会。5月22日，涿州市心愿城堡蛋糕房的工作人员来到双塔三车整治联合执法组，看望慰问工作在一线的三车专项整治工作人员，把市民的认可、信任和感动送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心中。近日，保定市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成立大会在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举行，会上该院当选为保定市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主任委员单位。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保定市第三届临床营养诊疗与实践研讨会。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准备好了吗？ 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资讯，引爆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神坛俱乐部。 行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如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怕人去楼空。是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穿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欢，穿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不 启贤，人生如梦。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汽车节目，我是小周。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二位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并且我们要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聊聊汽车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有请二位经理来给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二位好。 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郭经理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那二位经理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友带来咱们店里边的一些优惠活动哈。来，那郭经理给咱们介绍一下吧，咱们最近庆阳汇众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活动推给咱们听友？ 是这样，我们这边啊，针对这个网约车的服务做了一个这个优惠活动，而且非常惊人。这个网约车分排量，1.4、1.5、1.6都不带 T 的，做保养只需228。 228啊！ 如果要是1.4T 的呢，308。要是1.8T 跟2.0T 的呢，大概的费用应该在408。 就最贵的也就408。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就网约车的话呢，可能在路上开的这个时间呢比较多，也比较费一些。所以呢，咱们庆阳汇众呢，也是针对所有网约车的车主呢，给大家推出了一项优惠啊。这个最便宜的这个保养呢，是从208开始， 228到428。对， 非常便宜。 对， 来，咱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项活动吧，怎么参与？ 这项活动大概是这样，不分车型，包括一汽大众、上海大众、进口大众、斯柯达，都可以享受这个服务。然后只需你提供你网约车的记录。有记录，我们就可以当您就是这个网约车的车主。 这个意思就是，只要您证明您这确实是网约车， 对， 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项福利。 对。然后网约车我们想的是绿色通道，进店保养无需等待，洗车也不用排队。 对。 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救援，因为现在网约车拉客人不方便，有可能车坏了。我们也想到这一点了。就是包含大兴、长阳、良乡、石景山，都可以免费救援。 都可以免费救援。 对。 对，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在路上故障了、抛锚了，咱们庆阳汇众都可以来免费救援，针对咱们网约车。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网约车车主的话呢，运营嘛，时间比较宝贵。 对。 所以呢，您到店的话呢，享受绿色通道，哎，直接的话呢，就不用排队，不用等。 对。 马上就可以给您这个把这个车呢来维修了，同时呢，价格也给大家很优惠哈，从228开始，最贵的话408，根据您车型的排量不一样哈，那最便宜的话呢是1.4、1.5、1.6的是228起。好，那怎么参与这项活动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参与活动吧。最好呢，大家可以提前的跟咱们庆阳汇众来联系一下，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微信来预约一下，这样是最好的，可以给大家呢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需要的这些材料呢都来准备一下。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我给大家留一手机跟微信都是这个电话，156-0101-6703，156-0101-6703。 156-0101-6703啊，156-0101-6703，微信手机同号，大家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咱们庆阳汇众呢也给大家提供这个免费救援服务。那大家呢，如果是在附近的话呢，可以遇到这个汽车抛锚啦这些问题的话呢，可以给庆阳汇众打个电话哈。地址呢是在大兴廊坊的芦花路6号，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大兴廊坊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在附近出现了故障啊这些抛锚的问题，都可以给庆阳汇众打个电话来享受免费的救援。那联系方式，郭经理还是这个， 咱们的救援电话是6122-9966，6122-9966。 大家可以把这个电话呢常备在自己车里哈，6122-9966，6122-9966。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网约车的这项服务。那来给我们仔细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网约车维修保养的这个聚会，然后大概包含有哪些项目，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优惠给咱们网约车，咱们都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行。因为这网约车啊，基本上就是它跑的公里数比较多， 主 要就是换机油机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得喷漆这块。 对， 它网约车现在 这费改以后啊，这个咱们走保险喷漆特别不划算。 嗯， 我们在网约车这喷漆这块也享受折扣了。 嗯， 正常的咱们喷漆没有打折。 嗯， 现在网约车只要是自费喷漆，工时费7折。 嗯， 因为它都是工时费加漆料嘛。 对， 比如说一块漆要是600块钱帕萨特， 嗯， 对吧？我们给它打7折。 嗯， 420块钱。 啊，就这个比较便宜，因为咱们网约车的话其实挺费的啊，因为在路上开车的时间比较多。 对。 但是呢，又不像别的车，就是有公司可以报啊，或者是这些有一些补助啊什么的，还是要咱们车主朋友自己掏钱。 对对对 对。 所以呢，咱们青阳会众也给大家想到这一点了，就是如果是网约车的话，只要您能证明您这个确实是网约车，那从保养费上还有这个喷漆这些的话呢，都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优惠。 还有就是5块以内的， 嗯。 喷五块， 嗯， 那保险那块，只要是喷五块，我5个小时取了，我不耽误您挣钱。 对，这个也是充分给大家想考虑到了哈，就是因为时间的话就是金钱，我多拉一个课的话，可能今天呢就能够多出一些一单活，所以的话呢，给大家也是把这个时间是缩到了最短，就如果是5块以内的喷漆，5个小时，郭经理说了5个小时就能取车，嗯。好，那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优惠哈。如果呢大家在现在呢有需要，就是说咱们这个车呢正好是保养了，到时间保养了，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想要来喷漆的话呢，都可以来跟咱们北京青阳汇众来联系一下。咱们青阳汇众的话呢是一个专业的 4S 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青阳汇众吧。 行，我们其实我们那个青阳汇众啊是一家一汽大众的 4S 店。 嗯。 这主要车型就是捷达、宝来、高尔夫、速腾、迈腾、CC， 嗯， 嘉旅，就是这些车，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售后这边呢有这个维修保养服务，这个道路救援服务，还有这个保险理赔服务。最重要的一点，嗯，我们家还有一个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中心， 嗯。 然后就是包括所有自动挡的箱子，我们家修理这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嗯嗯。 因为咱们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种想法，修这变速箱啊，一拆解就得万八的， 嗯嗯嗯。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贵了， 对， 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降， 对。 所以说，为了考虑到这些问题呢，我们自变箱里边也可以免费检测， 嗯。 然后，非一汽大众车型，只要去我们这儿换变速箱油，免工时费， 免工时费， 对， 是 需要抽材料，一汽大众车型之外的， 嗯。就别的车型的话，咱们也可以接， 只要是变速箱，变速箱， 只要是变速箱出了问题，过来的话免工时费，只收材料费。 对对对，换油，换油， 嗯，换油，嗯， 对。 好，那如果大家的话呢，在这方面哈，最近有这个需要呢，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店里边咨询一下啊。咱们地址呢是在大兴的廊筏芦华路6号，在廊筏这个地方，还挺好找的哈。其实呢，大家到店的话，导航的话，搜索一个什么样的地址可能比较好找？ 公交驾校北门。 公交驾校北门， 对 对，您就搜索一下公交驾校北门就可以 搜青阳汇众也行， 也能行， 在地图上都没有， 都能找到。 对， 嗯，北京青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庆呢是庆祝的庆啊，阳是太平洋的阳，汇呢就是优惠的汇，众呢就是大众的众，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大兴廊筏芦花路6号，也就是公交驾校的北门，大家呢就可以找到了。那最近呢给大家推出了很大的一个优惠哈，主要就是针对网约车的，这网约车的这个保养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优惠，从228起，最贵的呢是408，而且呢可以走绿色通道，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如果是5块以下的喷漆呢，都是5个小时就可以取车了。现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或预约就可以了。电话微信同号156-0101-6703，156-0101-6703，156-0101-6703。好，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节目，我是小周。在今天节目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兴廊伐芦华路六号的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郭经理还有王经理，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啊给大家推出了非常大的一项优惠活动，主要是针对咱们网约车的，所有的网约车呢只要是进店保养的话呢都可以享受到绿色通道，进店保养不需要等待，并且呢保养费的话呢是从228起，最贵的是408。大家呢可以在近期如果是有保养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预约。同时的话呢针对网约车呢5块以下的喷漆享受7折优惠，同时呢5块以下的喷漆是5个小时就可以取车了。大家在这方面的话呢也有需要的话，如果也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或者是预约办理都是可以的。记好了微信和手机啊，微信手机同号156-0101-6703 156-0101-6703 156-0101-6703，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咱们这个针对网约车提供的一些优惠活动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说到咱们新车销售的话题了。那刚才说维修了，咱们现在来说一下咱们新车销售。那请出王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庆阳汇众最近的一些销售情况。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店最近的话呢也是有一些比较给力的活动，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到店来这个详谈一下。我们最近的话呢有一个置换补贴，最高的话呢咱们可以享受到万元的置换补贴，以及咱们这个分期的一个贴息，也是最高的话呢也是可以高达万元的这么一个贴息，而且咱们现在部分车型呢可以享受到这个分期贴息和这个置换的同享，这两个是可以同享的。然后咱们还有一个第三点，还有一个国一国二的一个咱们这个国一国二报废的这一个补贴。 国一国二的车型的话呢在咱们店里边如果是申请报废的话都会有一些补贴的。 对，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一和国二的话呢它是分别是这个1万和1万的这个不等的这个补贴。 最低也就1万起。 对，它是分为这个小型车和微型车两种。咱们微型车的话呢它是有一个7000和5000的一个补贴。 7000、5000。反正咱们这个力度的话在北京市的话目前算是什么样的一个？ 咱们力度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比较大的。 咱们可以到我们店来这个看一下，咱们的这车源也是比较充足。 对。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一款车吧。 咱们最近因为我们一汽大众这个全系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咱们这个迈腾速腾像高尔夫宝来这些车也都是普遍受大众认可比较高的这个车型，而且这个市场的保有量非常大，就是现在活动正好您要如果想有手里有一台旧车的话，然后可以趁着这段时间然后来店里做一个置换，然后可以享受到这个置换补贴，以及部分车型如果您看的这个车型有可能还可以享受到置换和这个分期贴息的同享，也是非常的划算。 对， 如果您要是手里有旧车，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国一国二也是受这个国家政策的限制，所以呢咱们尽可能的要早一些的去进行一个这个置换，因为咱们这个后期的话呢置换这个金额会有浮动因为这个政策的话呢应该是在6月30日之前， 6月30号之前可能政策就会有变化。 咱们这个置换的这个金额就会有变化。您正常的话，您可以享受到10000和这个12000，然后您过了这个，它就是18000了。 对 对， 其实早晚都要换的。 对，您要是 那还不如就是提前换一些。 对对对， 可能也就提前一个月，价钱的话就能省不少。 对，因为您现在开始打算的话，也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您还要尽早了。 对 对，因为咱们办手续呢还需要一些时间。 对，其实已经是政策的一个尾巴了。 对， 就是您还是要赶上最后这趟车会比较好一些。 对对 对，因为正好也是赶到我们这个月底嘛，然后推出这么一活动，然后其实时间也并不多，然后可以让大家享受到这个更好的这种优惠。 对。好，那如果是大家在最近的话呢有这个旧车置换的打算的话呢，都可以到咱们庆阳汇众来看一下，来实地看一下，选择自己一款比较中意的车型，大众的汽车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哈。 地址呢是在大兴廊伐芦花路6号。如果是大家要开车到店的话呢，可以来搜索一下庆阳汇众哈。庆呢是庆祝的庆，阳是太平洋的阳，汇呢是优惠的汇，众呢就是群众的众，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他们呢就是在公交驾校的北门，大家就可以找到了。那近期呢有很多项的优惠呢，都主要是针对咱们网约车的车主的，包含像网约车的这个维护哈，这个保养的话呢，都可以享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折扣。1.4、1.5、1.6的这个车型的话呢是228，如果是大一些的车型呢，也是不会超过408的。同时呢，5块以下的喷漆呢，5个小时就可以取车了，并且呢可以享受7折优惠。那大家呢在最近有这方面需求的话都可以到店。同时的话呢，咱们庆阳汇众还有一个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中心哈，在自动变速箱维修方面呢也是有专长。那不管是什么车型过来的话呢，刚才郭经理已经说了啊，就咱们这车型的话呢，这个换变速箱油的话呢，这个折扣是非常大的，不收工时费。好，那大家在最近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啊。微信手机同号15601016703，15601016703，15601016703。好，那我看一下咱们这节还有些时间哈，咱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网约车的车主在这个就是平时行车过程当中主要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同时的话呢在这块咱们店里边对咱们网约车车主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吧。咱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就是平时行车过程当中，您看像保养的话肯定是比较费了，因为它公里数肯定必然是多的，跟咱们这个家里边家庭用车相比肯定是会多的，所以的话呢像这方面咱们这个店里边的优惠措施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因为咱们那保养那块啊已经把价格给它放到最低了，228、308跟408这不同排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样，他所享受的维修如果在我那儿维修，所有的工时费是5折的， 就是只要是维修网约车的话都是5折。 对，这是保养以外的服务啊，就是维修只要是换件啊之类的，哪有问题啊，工时费5折。 只针对大众车型吗？还是什么车型都可以修？ 只针对网约车型。 对，就网约车里边的话， 也大众系列， 大众系列的车都可以修。 对， 不管是上海大众或一汽大众都行， 都可以。 只要是大众系列的网约车，那您到咱们庆阳汇众的话没错。 对 啊， 没问题。 一个是不需要等待，咱们这个有绿色通道给网约车， 对， 不耽误大家挣钱哈。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这维修工时费都5折优惠啊。大家呢可以来咨询一下哈，就是手机微信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同时的话呢，如果是咱们汽车啊在路上抛锚了，你也可以就近呢来拨打庆阳汇众的这个救援电话，免费救援。救援电话是6122-9966，6122-9966。另外的话呢，在网约车的维修保养这块哈，有一个就是专门的电话和微信，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是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和预约都是可以的，15601016703，15601016703，15601016703。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 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25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准备好了吗？ 嗯。 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节汽车资讯，引爆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张学友《壮志骄阳》，哎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到现在已经是进入夏天了哈。夏天的话呢，有很多很多咱们在行车当中呢 都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维护保养，就夏天的时候有哪些问题的话咱们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在近期的话呢，结合咱们青阳汇众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也给大家呢在这个售后啊维修保养方面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优惠政策啊，这方面呢咱们都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下面的话呢我们请王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周末的这个活动。 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周末啊。周末的话呢，咱们店里是做了一个活动，然后呢可以让大家这个享受更多的优惠。首先呢，咱们进店的客户都可以领取一个这个签到的一个礼品， 签到的伴手礼。 对，签到的礼品。 能透露一下是什么吗？ 这个的话是咱们一个这个手机支架。 对， 手机支架。然后那个咱们进店留档的客户，以及还有咱们这个维修啊，刚才郭经理说的，咱们这个来修车的客户呢，也是可以参与的。咱们当天的话呢，会有一个DIY 的一个自己制作粽子的这么一个活动 啊。正好周末是端午节。 对，端午节了，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做粽子，然后拿回家自己煮着吃，也非常好。然后进店消费那个维修这个保养消费的这个客户的话呢，还可以参与抽奖，咱们的奖品也是非常丰厚，然后呢，咱们还有如果是当天置换购车的客户呢，还可以收到咱们的这个精美的这个粽子礼盒， 还有粽子礼盒要送给大家， 对。然后咱们因为刚才这个上一节咱们说的这个咱们的优惠啊，有一些这个置换呀，还有咱们这个这个分期的贴息的这些优惠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您可以不妨来到店里，然后去了解一下咱们的车的这个优惠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对， 而且到现在咱们这个月底了嘛，然后咱们这个还有一项特别大的一个优惠，就是咱们的续保。 续保。 对，因为您车如果要是正好赶到这个月该上保险的话呢，您可以，咱们这个续保的话也是到六月份呢啊，咱们这个可以享受到一个25%的一个返券，或者是20%的返现金，给您返到25%的返券，或者是20%的现金，然后呢，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个900元的返金券， 返金或喷漆都可以。 对，就是刚才咱们郭经理说的，您如果有这个喷漆的，或者说保养，然后你就可以用到这个券。 对，900块钱。 对，去900元，价值900元可以去抵这个工时。 对， 就是保养的这个钱，或者是喷漆的这个钱。 对，就不用老是等到那个保险快到期的时候， 对 咱们就凑 个保险。因 为 咱们保险也可以提前，因为这个话也是咱们周末的一个活动。 对， 对。 我来重复一下啊，就是咱们青阳汇众续保的话呢，可以享受到25%的返券，或者是20%的返现金啊，这两项优惠呢可以提供给大家。同时的话呢，还可以获得一个900块钱的钣金或者是喷漆的这么一个优惠哈，就是说您可以在店里边呢进行钣金喷漆的话呢，可以用得上900块钱。 对， 这是咱们周末的活动。那周末到店的话呢，大家都会有一个伴手礼哈，会送给大家。哎，不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看一下。今天礼拜四，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有一个北京青阳汇众的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只要搜索青阳汇众四个字，庆是庆祝的庆，阳是海洋的阳，汇是优惠的汇，众是三个人大众的众，青阳汇众，然后咱们有什么最新的活动呢，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出来，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 对，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周末两天，就周六周日都有。 对， 几点到几点呢？ 咱们正常上班点，只要您8点来了，我们这8点开门，8点来了您就可以享受到咱们这个，就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周六周日两天的话都非常方便哈。 对，因为您周六也都是休息了嘛。也可以来转一转， 而且的话呢还可以 DIY 一下自己的粽子，带回家去自己煮着吃。 对。 好，那我们的地址呢是在大兴廊伐芦花路6号哈，也就是公交驾校的北门，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一汽大众销售的一家 4S 店，大家都可以到店来进行赏车试驾维修保养，同时参与我们周末的活动都是可以的。那说到咱们这个销售哈，刚才说了很多这个优惠方面的优惠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车吧，因为可能更多听友呢还是比较关心车的，不管是置换的也好，或者是有活动也好，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车。 好，没问题。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前半节也提到了网约车哈，咱们目前网约车也是非常的火。咱们根据现在的市场的话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全新迈腾 B8。 因为这款车的话呢，不管您是作为网约车或者是家用，还有咱们商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一款车。首先它的这个车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满足咱们家常的这个家用的日常需求，而且它的这个空间啊、动力各方面都是非常出众的，而且咱们这是属于全新换代的一款产品。这个全新迈腾 B8 的话呢，搭载的是全新的这个 EA888 第三代的发动机，以及咱们最新款的这个 DQ380 的变速箱，七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然后传动效率包括咱们这车的动力都是非常出色的，在同级别车里边这个是非常优秀的这一款。 对， 而且咱们这个车作为 B 级车的一个标杆车啊，基本上您在买车的过程中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参考，那咱们这个车辆的话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进行一个这个， 它应该是个标杆了。 对，是一个标杆。是因为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好多的这些功能科技都是跨级的，也就是说，咱们虽然是一款 B 级车，但是它里边搭载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已经超越了 B 级，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 C 级这么一种状态。 得到 C 级车的这个配置了。 对 ，C 级车的配置，也就是说，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有数字液晶仪表，抬头显示， 那抬头显示都有， 对，抬头显示也有，DCC 底盘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您在开车的过程中可以给您车调节不同的这种驾驶模式，让您车可以更加运动，也可以让它更加舒适，可以兼顾您的运动，兼顾 是不是就底盘可以升降？还是 它不是底盘升降，它是可以调节这个。减震阻尼的这个软硬回弹， 对软硬， 对， 就是过一些坡啊坎的时候， 就是说在 城市的话，咱们可以调软一些， 对，您可以调的舒适一些，然后这个如果您要是说喜欢激烈驾驶的话，您可以给它调的运动一些，然后让它的这个车辆的操控会更好， 对，就兼顾了一个舒适还有一个运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平衡，比如说咱舒适性也比较好，您走在比较破的路面上，咱们。这个车也可以给它调得软一些，让它舒适性也会很好。 对，因为作为网约车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乘客的感受。 对， 本身这个车的话，它是一个 B 级车， 对， 那就意味着您接单的话，可能更有优势啊。 对，因为咱们这个车，如果您要是在这个层面的话呢，不管它的是配置，还有它的这个动力、它的空间都是非常出色的。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因为这个车，您家用也好，或者说是网约车也好，空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咱们车的空间的话呢，轴距达到2871的这么一轴距，非常的长，在同级车里边也是这个空间非常的大，让您坐在后排的话，尤其是坐在后排啊，然后咱们基本上都可以翘起二郎腿来，非常的享受， 有那老板范儿啊， 对，老板范 对，而且呢，很多网约车的车主呢都会考虑到这个燃油经济性哈、就是它行驶的经济性的问题，那在这方面的话，咱们这个车怎么样？ 咱们这个车的话油耗也是非常低，因为搭载的全新的这个双离合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它的传动效率也非常高，燃油经济也非常好。基本上，如果您在平稳驾驶状态下的话呢，也就是在1600-1700转就可以进行一个升档了，然后它在这个换挡的过程中是非常快的，所以在您的油耗方面的话呢，就会控制的比较好，不会说让您很高转速进行一个升档，让您油耗非常的费。 对。所以呢，在燃油经济性方面的话呢，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 对， 好，那就还有的话，另外一点就是非常关注的，就是它的维护费用。 它的维修也是挺那个划算的，因为咱们刚才郭经理也提到了，咱们最近也是有活动啊，然后这个维修保养这方面的话呢，也是这个不是很贵。 对。好，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款网约车非常适合的一个 B 级车的车型哈，迈腾 B8。那这款车的话呢，最近在咱们店里边有优惠吗？来，王经理， 有优惠，有优惠。咱们这款的话呢，您得具体来店，因为咱们周末有活动嘛。您具体来店，然后由我们的销售顾问给您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车辆。咱们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店的这个销售热线。咱们店的销售热线是6122-9988。 刚才救援的是6122-9966， 对， 咱们销售热线呢是6122-9988，对，迈腾 D8 这款车型呢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非常适合网约车来使用的一款车型，不管是从这个乘坐的舒适性，还有这个燃油的经济性，还有它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的这方面的费用来说，都是非常划算、非常经济的。 对。 好，那大家呢可以趁着周末的活动时间啊，来到咱们店里边来进行赏车、试驾，或者是维修、保养、续保都是可以的。在这个周末，端午节的这个周末都有非常大的优惠在等待着大家。

2017 F5WC 五人制世界杯将在良乡体育中心鸣哨开战。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晚8点，2017 F5WC 五人制世界杯将以一场明星赛作为结尾。届时 F5WC 五人制世界杯的形象大使前曼联巨星斯科尔斯将挑选数位参赛队员成为他的队员，与拥有彭伟国、范志毅、曹宪东、黄健翔、贺炜、孙楠的五人成军明星足球队同场竞技。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准备好了吗？ 嗯。 3 2 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节汽车资讯，引爆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狂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边将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我痛在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 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要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在周末庆阳会众的活动哈。在周末的话呢，针对于新车销售、还有置换以及保险续保、还有维修保养方面，在庆阳会众这个周末呢，都有非常多的优惠呢等待着大家。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这个端午节粽子的 DIY 活动，也期待着大家来参与哈。地址呢是在大兴廊伐芦花路的6号。庆阳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一汽大众的 4S 店。电话呢请大家记好了，针对于网约车的维修维护保养还有这个喷漆方面的预约和咨询呢，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156-0101-6703 156-0101-6703。另外的两条电话呢，一条呢是免费救援电话是6122-9966，另外一条呢是他们的销售电话是6122-9988。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还是有请二位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非常力度非常大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主要还是针对咱们网约车哈。嗯， 对，现在咱们的网约车因为都到最后环节了，咱们再给您点力度。这个网约车保险理赔满5000元，我赠送他一次机油机滤。 对，那相当于就顺便把这个保养就给做了。 对对对， 机油机滤也是赠送的。 没错没错，免费。 对，如果是保险理赔满5000块钱，机油机滤赠送给您，然后您就顺便在这个理赔的时候哈，维修的时候您就顺便把保养就给做了。 对，可以 啊。而且呢，咱们针对网约车呢，还有一个绿色通道。也是不耽误大家挣钱啊。网约车到店的话呢，都可以享受到绿色通道的服务，就是您就不需要等待了，把等待的时间减少到最小。 好，那刚才您还说了，就是咱们网约车置换的话是送油卡， 是这样。网约车店内置换新车，赠送他1000块钱油卡。如果他介绍他人店内购车成功，我送他200块钱油卡，不让他白来。 对，就是只要是咱们网约车到咱们店里边置换，就置换新车，送1000块钱油卡。 对， 先把这个首次上路，先给您这个保驾护航了，1000块钱油卡先送给大家。如果是介绍朋友到咱们青阳汇众置换新车，也送200块钱，不白来。 对，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剩下有5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吧。 好嘞。咱们这网约车呀，这保养啊，之所以低，是分排量的。1.4、1.5、1.6排量的是228元。1.4T 保养是308元。1.8T。2.0T 还有刚才咱们那个王经理说的那个迈腾 B8 商务车，这款也享受408， 就这款这么大的也是408。 对， 就基本上408的话，可能也就差不多就封顶了，也就最贵的也就408了。 对，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啊。 对，网约车真的是因为都是自己掏的钱嘛，所以咱们也是充分考虑到了这点， 对， 也就给咱们网约车一个很大力度的优惠。 对，这是没有错的。还有就。 咱们那个这个月的话呢，咱们续保，刚才咱们提到续保，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啊，咱们可以返您25%的返券，或者是20%的现金。然后咱们同时的话呢，还送您一个900元的这个板喷券，以及这个保养券，这两个一起啊，900元，然后可以，对，然后如果您那车需要这个喷漆或者做保养的话，可以拿这个上保险的这个券去当现金用。 对，就其实就可以直接当钱用了，900块钱啊，可以享受到这个钣金喷漆方面或者是保养方面的优惠。 对，因为咱们周末这个活动嘛，所以说周末您来咱们店里，然后续保，然后看一下新车。 好，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款 B 级车哈，就是它是一款跨级车，就 B 级车的价格，基本上有些配置的话，可能已经达了 C 级车的配置了，是迈腾 B8。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最近呢可以到咱们店里边来赏车试驾哈，或者是来提车买车都是可以的， 随时可以来这个试驾一下，感受一下。 好的，那在最后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二位经理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咱们目前店内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特价车。 特价车是 部分车型， 是库存还是？ 咱们这个的话呢，然后咱们周末您也可以来店里，然后咱们具体看一下，然后您符不符合我们这个要求？如果您符合这要求的话，这特价车的价格肯定是给您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现在天气很热，但是冰点价格哈， 对，非常低了。 对，好。特价车咱们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吧。那现在大家如果是对咱们这个特价车感兴趣，都有哪些车型啊？特价车？ 目前的话，咱们还是得到店去看一下我们的库存表，因为我这今天出来比较匆忙。 大概的哪些车型呢？就像哪些车型可能是会有？ 咱们销量比较大的，像捷达、宝来啊，这些都会有。 捷达、宝来这些车型都会有。 高尔夫，对，这些都会有。因为咱们比较常见的车型。 对，那其实大家也不妨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哈。 对， 如果是来看一下咱们库存。 6122-9988。 对，如果是大家对咱们青阳汇众的一些特价车型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看都有哪些车型进行特价。同时的话呢，也看一下符不符合这个就是购买特价车型的这个条件。如果是符合的话呢，特价买一台车其实也挺好的。 对， 好，那打这个销售电话吧啊，6122-9988，6122-9988，来青阳汇众咨询一下，看咱们都有哪些特价车型能够提供给大家。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再来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周末的活动吧。来，那王经理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咱们周末的活动。 好，咱们周末的话呢，会有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活动，然后咱们凡是进店的客户呢都可以参与，然后咱们会有这个精美的礼品赠送给大家。然后咱们维修保养的客户也可以参与咱们其中，如果您进店，然后咱们看车留档，维修保养的客户呢也可以参与咱们的 DIY 这个粽子的这个制作啊，赶上端午节，您亲手做的粽子，您自己吃起来肯定也是格外的甜啊。然后咱们今天周末进店维修保养消费的就可以参与咱们的抽奖。然后如果您要是周末去郭经理那儿 保养了，保养完之后呢，您来我们这边可以参与一下活动。 嗯， 然后如果周末您在我们店参与置换购车的话呢，还可以额外的享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这个精美的这个礼盒。 嗯 嗯， 好， 这个只限活动当天。 好，那如果是周六周日两天，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庆阳汇众来参加他们周末的活动。地址呢是在大兴廊伐芦花路六号，也就是公交驾校的北门哈。大家如果是导航，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庆阳汇众，同时呢也是他们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